夏随良，我找的就是你，到的就是你。夏随良把头不愣了不愣， 龙云凤啊， 你说话有点自不量力，你别觉得你了不起，在夏某的面前你是甘拜下风啊。 我正告你， 马上把燕光大法师古月给我放了，然后你跟房叔安二人跪在我的面前任凭我法落，这是你的便宜，如其不然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龙云凤闻听仰面大笑，笑得这个难听劲就甭提了，他嘎嘎这一乐呀，连夏随良汗毛根都觉着发胀。你乐什么？我乐你死在眼前还发威呢，我龙云凤可没吃错药，没听说过放仗不打，我就叫你处置我，你拿我当了三岁的孩童了。夏随良，废话甭提，你过来受死。书戳简短，两个人站在一处。哎呀，不怕无识货，就怕货比货呀。那夏随良名列第四名啊，龙云凤第七名，两个人差着好几级呀。而且龙云凤在闯阵之时会斗燕光法师，消耗了一定的体力，跟金灯剑客站在一块儿就显着更不行了。因此打斗到三四十个回合，把龙云凤累得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淌，掌中这把碧月修光扫魔剑也发挥不出来什么作用了。夏随良一边打着心中一边高兴，这个魔女说什么今儿个我也不能叫她跑了，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，怎么了？龙云凤没注意，三尖匕首月正好扎在他腿上头。啊！龙云凤一哆嗦，金灯大剑手往怀里头一拽，你躺下吧，你给我！他这玩意儿带链的，往怀里一拽，龙云凤站立不稳，摔了个仰面朝天。血手飞廉江红烈利用这机会以闪电般的速度窜到龙云凤近前，手起掌落，啪！把龙云凤的头颅击碎。可惜飞天魔女是命丧八卦四象金灯阵，房叔安呢在后头看得清清楚楚的。老王的左手拽着绳子，右手拎着刀，晃着大脑袋一看， 没你买。 他一看这怎么办，就剩我老哥一个了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，我这还带着一块，我带得了吗？老方想，去你妈的吧，事到现在也不能要活的了。他把小片刀对准了燕光法师的后心，这一刀就给穿透了。古月还觉着不甘心呢，扭回头来还看看方叔安，弥陀佛，你怎么个你？方叔安拿小片刀在他肚子里一绞，古月这才死定了，眼睛往上一翻，